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行，那你就玩最简单的吧，就刚刚那种。 还有复杂的？ 当然了，我们在家玩的那个才好玩呢，又要算粮草，又要算俘虏，还要算天气。等以后出宫了，你去我家玩，我们在院子里用泥巴捏了一个好大的地图，要七八个人才能一起玩呢，那才好玩。 严君玉平日虽然机灵，但总有点不学无术的样子。慎文心里很感激他对自己的帮助，却也没想到他对于兵法这么有研究。慎文以前只当严君玉说的打仗游戏是跟孩童一样打架罢了，不由得想起自己父亲教的不可以貌取人，心中暗自惭愧。严君玉却不管这些，他兴致勃勃地把石子分好，还多分给了慎文10000军队，跟他玩了起来。慎文这一玩就玩了进去，但凡玩游戏总是这样，输比赢更能激起人的兴趣，偏偏他跟严君玉玩把把都是输的。第一局是被严君玉在河湾埋伏，重创了出城救援的军队。第二局是兵力太过分散，被严君玉的骑兵四处游走，疲于奔命，不得不认输。到第三局，他干脆不玩重甲兵了，换了骑兵，严君玉也不玩匈奴了，玩起了铁浮屠，直接一路杀了过来。慎文骚扰失败，连主城都被推了。他到底是个少年，骨子里还是争强好胜的，输得额头上都冒出汗来。 再来。 慎文不信邪，明禄已经端了茶过来，笑着劝：“ 哼，慎少爷休息一下吧，你想赢咱们少爷可不是一天两天能办到的事。少爷这是让着你呢，明着跟你玩的，连自己行军路线都摆出来给你看了。真打仗，谁能看到对方怎么用兵啊？还有啊，粮草也是要考虑的，不然你第一局被困了那么久，城中早就断粮了。 你就没输过？” 慎文无奈地看向严君玉，严君玉很大方地承认：“ 输过啊，我有个小厮叫阿如，也是天生就会打仗的，他是唯一赢过我的人。不过他跟我一样不爱读书，连字都不认识几个，所以我奶奶不肯让他跟我进宫，把他留在家里了。” 严君玉和慎文玩得正开心呢，笑语不断，没想到却惹恼了一个人。今天是难得的好天气，一整天练武，教习的老将军又不管他们，大家都跟脱了缰的马一样在教场上玩了起来，蹴鞠的蹴鞠，摔跤的摔跤，到处都追着跑着，热热闹闹的。雍嘉年长得胖，稍微跑一下就满头大汗，正休息呢，却看见七皇子萧许面沉如水，瞪着不远处的屋檐。他顺着七皇子的目光一看，原来是那个叫严君玉的穷鬼，穿着件旧旧的红色袍子，好像还是大人的衣服改的，正带着他的小厮蹲在屋檐下，跟个少年一起钉在地上，不知道在玩什么，玩得很开心，笑声这边都听到。 爷，别看那个穷鬼了，咱们去玩摔跤吧。 雍嘉年笑着劝，但萧许压根没理雍嘉年，他眉头皱得更紧了。还是那个叫黄熙的伴读知情识趣。 爷，要不咱们就看那傻子在玩什么吧。 萧许对这提议倒是有点兴趣。黄熙一招手，其他本来在玩的伴读都围了过来，还有各自的小厮，浩浩荡荡20来个人都向严君玉那边围了过去。 真是兵不厌诈。 慎文又输了一局，惹得严君玉得意地笑起来。正开心呢，只听见一个声音冷冷问道：“ 你们在玩什么东西？” 慎文回过头来，见七皇子正神色不善地盯着他，连忙行礼。萧许理也不理他，只盯着地上画的图看。他没看过行军地图，自然不认得这东西。看严君玉手上还攥着几个石子，宝贝一样，气不打一处来，直接飞起一脚，把地上的石子都踢开了。 你。 严君玉的脸上果然露出那生气的表情来，脸都涨红了。慎文怕他惹祸，连忙拦住他，告诉七皇子他们是在玩打仗的游戏。 明露见状，小心翼翼地把剩下的石头都捡了起来，揣进衣服里。一听说打仗，伴读们都来了兴趣。 什么打仗游戏？ 嘿，这哪是打仗的游戏啊，这是在地上鬼画符吧？爷，要不咱们也来玩打仗的游戏吧，骑马打仗最好玩了。 钟将军不是说不让骑马吗？ 又不是骑真的马，把人当马骑就行了。我在家经常和小厮玩，他们给我当马。 这个好玩。 雍嘉年理直气壮的，其余人也纷纷应和起来，都跟七皇子说要玩。萧许却沉着脸看着严君玉。黄熙见萧许的意思是要叫上严君玉一起玩。 小熊鬼，你也来吧，别玩你的鬼画符了。 我不玩。 你说什么？ 萧许的脸色彻底沉了下来。严君玉蹲在地上，手上攥着石子，小声嘟囔： 我不跟你们玩骑马打仗，我要玩自己的打仗游戏。 不知好歹，真是没见过世面的穷鬼，带你玩你都不玩。 嘿，反了你了，七皇子叫你一起玩是抬举你。 萧许也觉得面子上过不去，周围全都吵吵嚷嚷的，更让他心头火起。 抓住他。 严君玉反应过来，刚要跑开，那些平时就嫌弃他的伴读们一拥而上。严君玉仗着自己有功夫打倒两个，谁知道这些世家子弟虽然没用，但是他们的小厮却是练过功夫的，七手八脚就把他抓住。 爷，抓住了，把他怎么办？ 雍嘉年得意地向七皇子邀功。黄熙最是阴损， 还怎么办？让他当马呀，谁让他不听七皇子的话。 对，拿他当马活该，让他不听话。 放开我。 严君玉听到要当马，顿时剧烈的挣扎起来，几个人都压不住。他穿的是件旧袍子，本来就宽松，挣扎起来露出干干净净的一截脖梗，急得满头大汗。趁着洗旧了的红色越发显得皮肤比雪还白，一双眼睛亮如星辰。萧许只觉得心里像烧起了一把火，不由得对他们的提议来了兴趣。慎文急得跪下来求七皇子： 士可杀不可辱，请七皇子三思。 滚开。 萧许向来跋扈惯了，哪里听得进去。其他伴读把慎文推到一边。严君玉的小厮明露见他们欺负自己少爷，急得哭了起来，偏偏打不过也被按在地上。教场的地砖晒得滚烫，严君玉被他们按在地上，他全身的血液几乎都烧了起来，恨不能生出无穷力气把这些按着自己的人全都撕碎了。他咬紧牙关拼命挣扎，骨头都快咬断了，就是挣扎不开。 哇，这小子好大的力气。 按住了，这可是匹野马。爷，快骑上来。 一片喧哗说笑声中，萧许看着被按在地上的严君玉，不由得意起来。少年的身材修长漂亮，像一只被捕获的珍贵猎物。萧许倒没有真的想要骑严君玉，他弯下腰去勾起严君玉的脸。少年的脸烧得通红，几乎要烫到他的手心，一双眼睛亮得像火光，狠狠瞪着他，咬着牙关一言不发。萧雪后知后觉地看见了严君玉脸上湿润的液体，似乎不只是汗，更像是眼泪。周围顿时静了下来，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大家都是知道的。虽然都是些纨绔子弟，但毕竟年纪小，真把人逼到这份上还是少见，一时都有点尴尬。 他不会真的哭了吧？ 萧许连忙收回手，然而指尖上的湿润却挥之不去，像一团火一般烫得他的手都疼了起来。他看着趴在地上的严君玉，心里第一次感到了真正的慌乱。严君玉终于如他所愿的被他斗败了，那双眼睛也终于像第一次见面一样专心看着他，不再是毫无情绪，甚至还因为他哭了起来，但他心里却一点也不开心。 你们在干什么？ 一个威严的声音在大家背后响了起来，大家吓得都散开来，原来是刚刚教他们的老将军过来了。这将军姓钟，据说是战场上退下来的，身材魁梧，不怒自威，大家都有点怕他。一片安静中，只有严君玉的小厮明露哭着告状： 七皇子说要把少爷当马骑，他们就按着少爷不让少爷起来。 混账，人是能当马骑的吗？ 都是爹生娘养的，杀人不过头点地。你们这群小崽子，年纪轻轻，做事就这么狠毒。 老将军顿时大怒，一身杀气，如同金刚怒目，大家都被吓得瑟瑟发抖。 你放肆！本宫是皇子，你凭什么教训我？ 萧许到底是被庆德帝宠爱惯，伴读们也都回过神了。他们都是世家子弟，早就会看人等级。这老将军虽然威风，但细算下来也不过是二品而已。这里有的是一品大员的子弟，却都被他吓住了。现在回过神来，都嚷嚷起来：“ 就是，你一个将军，胆敢对皇子无礼，也不看看自己斤两，就给人撑腰。 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别说七皇子想拿人当马，就是想杀人的头，抄人的家，也不过是一句话的事而已。” 这时，一个带着笑意的声音响了起来：“ 是吗？那我想杀你的头，也是一句话的事，对吗？”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